是风尘沙砾坠入眼中。在同样的世界。 02年陶晶莹刚刚推出这张唱片的时候还说，嫁人要看缘分，因为看了太多不幸婚姻而害怕，所以并不是说嫁了一个好男人你就赢了。而现在她已经是拥有着两个孩子的幸福妈妈。对人生的段落来讲，到底哪一段才算是最好最标准的最合你心意的呢？其实也并没有定数，因为我们总会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来怀念上一个阶段，或者是去期待下一个发生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，《回到过去》。 一盏黄昏旧旧的灯，时间在旁漫不可删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，心中之分，沉默支撑要过陌生，静静看着凌晨黄昏，你的身影失去平衡，慢慢下沉，黑暗已在空中盘旋。 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刚刚我们听到了陶晶莹和周杰伦。相比陶晶莹，梁静茹完全是另外一个星球的女生。她跟陶晶莹的人生追求不一样，理想也不一样，她显得更加的平和和温暖，也更加的没有要求。不过最后呢，她也走上了平凡女子的幸福的道路，好好的嫁一个人，

笑的甜蜜。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，时时如心。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有的时候，年轻和成熟的标志并不是因为年纪的划分，而是因为一些心态和习惯上的改变。比方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都唱过 KTV 的晚场，整晚的不睡，通宵的唱歌，似乎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可是当你年纪慢慢增长，你会想要早一点回家休息，你想要养生，你会觉得疲惫，仿佛熬一个通宵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补。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这首歌要跟你一起听到张志成在 KTV 过夜。 合理的房间，孤独在旁边，唱不出快乐，想必是附赠的歌词，字里行间弥漫着思念，眼眶是防线，强忍绝体崩溃。竟失恋一杯，就把回忆灌醉，天天滴滴过去，还在歌里徘徊。勇气再多一点，就能潇洒一些，笑说我无所谓。 白天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显得神采奕奕，在工作里面不得不用尽全力拼杀。可是，一旦天暗下来，你会发现人人都怀有各种各样完全不相同的心事，所以才会有在 KTV 当中那么多伤感情歌的流行。接下来这首歌完全不走商业路线，它是自由歌唱的《江心》。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，不想再提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不要再提。现在的事谁能知道，就让它继续。

只爱陌生人，据说这是1999年王菲和窦唯分开之后的一张专辑，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关于自己情感的影射。这首歌也是张亚东原来的一首旧作，张亚东的那个版本呢会比较颓废一些，而王菲的这个翻唱颓废当中有一丝娇媚的感觉，尤其是你可以听到王菲的女儿窦靖童的声音，让这首歌一下子变得暖和起来。有人说旧爱太伤神，不如只爱陌生人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比较伤感的情歌，来自于梁汉文，蝴蝶来过这世界。 站在屋顶上俯瞰眺望，我只能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，曾经一段感情的喧嚷，如今愿你站稳今天的宽敞。或许该感谢你的眷恋，有时幸福只敢刹那交叠，有人爱的真切不也痴恋恋恋，不该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，我痛 梁汉文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，可惜了他有一副好嗓音。也许因为在香港发展的原因，一直以来他在国语歌的世界里面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听一首老歌，这首歌算是天后作品，最早出自1995年林忆莲的专辑当中，后来我们也听到过蔡依林的翻唱，不过今天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彭佳慧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痴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面说不出口。你对遗忘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

心坏了，你怎么了？坏了就是坏了，没有什么得不了。我们不快乐，快乐后不再快乐，就在最 歌曲里面是否承载了压力，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听出来的。比方说刚刚的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洒脱和轻松，所以作为歌手，你的私人情感难免会被拿到你的唱片当中来做谈资。大众会分析哪一段时间你唱了苦情歌是想影射某人，而另外哪一段时间你春风得意又是因为哪一段甜蜜的恋情。这是韩国到台湾来发展的歌手李玖哲，非常勤奋的艺人。 你的爱很强，好魔，太轻或太重，都不在手中。我的爱就像天空，太放或太凶，你都只是风。你出走，我不问理由。 还爱我，想有或想错，都有我站在这里说。 每段